关于近期高句丽渤海历史研究成果学术讨论会，11月30号在平壤的社会科学院举行，由有关部门干部、科学、教育、新闻出版、民族遗产保护部门的研究师、教师和讲师参加。会上发言者发表一些论文，对他们遵循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金正日同志的遗训和党的民族遗产保护政策，在继承我们民族历史正统性的东方千年强国高句丽及其继承国渤海的历史研究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做了解释和论证。新近发掘出高句丽渤海时期的260多座坟墓和65座城廓遗址，并对此做出科学考证，从而为进一步深入解释高句丽渤海历史而提供了物质资料。